的洗涤。以西结书第16章还有第四节跟第九节都提到。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用洗这个礼仪呢，来说明洗是什么呢？洗就是洁净我们，这个道德上的洁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心需要洁净，我们的心需要洁净。我们一起来读第50页，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节，以西结书第36章25节，来，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洗掉一切的偶像。这里神用洒水来做一个比方来到做一个 picture word picture。 神说，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脱离一切污秽。我们是罪人，罪带来堕落，罪带来我们心或者道德上就是我们的心的污秽，我们需要洗涤，需要洁净。神说他要来洁净我们，用清水洒。所以这个洒水礼呢，和浸礼啊、点水礼等等呢有旧约和新约的一些的先例的不是随意的。当然两派有两派的说法，但是呢洒水呢并不是圣经写完之后人发明出来的，本来就是洒水摩西用血洒这个会众所以洒礼呢在旧约里面有不同的例子以弗所书第5章第26节耶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所以呢用从水生的意思记得耶稣是向尼哥底母讲话，从水生就是洁净一个人的心被神洁净呢，是进到天国的必须的条件。我们可以说从水生就是洁净呢，就是重生的消极的一面，那积极的那一面呢，就是从灵而生了从灵生的就是灵，约翰福音第3章第6节约翰福音第3章第8节告诉我们从灵生的就好像风吹一样，是圣灵的主权的一个的工作。从灵生的也是进天国的一个必须的条件是被动的。好，我们下面这个第51页有一个简单的 summary 消极的和积极的，消极的污秽被除去，积极的新的生命赐下，消极的我们被洁净，积极的我们成为新的人，或者是圣灵更新我们我们再读以西结书第36章第25跟26节，这两节圣经呢刚好是对约翰福音第3章第5节一个很好的注释，或者说尼哥底母肯定，假如他熟旧约的话，一定会想到这两节经文的。我们再来读25跟26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25节就是讲到从水生，26节讲到从灵生。从水生是什么呢？神自己用清水洒我们，洁净我们，脱离污秽，这个是从水生。从灵生是什么呢？神要给我们一个新心，心灵，除掉石心，给我们肉心。提多书第3章第5节也是讲到重生的这两方面，消极的从水生， 积极的从灵生。我们来读在52页提多书第3章第5节，来，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所以重生的喜从水生，和圣灵的更新从灵生，这两方面是神救我们的两方面，而这两方面都是照着他的怜悯。从水生是恩典，是怜悯；从灵生是恩典，是怜悯，是不是？重生是圣灵大能的工作，是圣灵恩典的工作，是照着神的怜悯。圣灵做什么？圣灵洁净我们。圣灵做什么？圣灵给我们新的灵，然后住在我们里面。所以重生的结果就是一个人生命开始了。第52页讲到肉体，那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这个肉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在道德上或者内心的污秽。肉体就是人性被罪辖制。从肉体生的，就是说一个人是属肉体的，他就是肉体，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属灵的人，除非是被圣灵重生了，就是灵。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灵呢？ He who is born of the Spirit is Spirit， 他现在就是属于圣灵的，他是由圣灵管辖的。That which is born of Spirit is Spirit， 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由自己的罪，就是这个有罪的本性 flesh 肉体管辖的，第二种人呢是由圣灵管辖的。世界上不是有三种人，一种是属肉体的，一种呢属灵的，第三种呢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不是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被罪管辖的，一种是被圣灵管辖的。所以那些所谓属肉体的基督徒呢，是该打的基督徒，就是说 it's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是很矛盾的。一个基督徒他做属肉体的事就是犯罪，但是在保罗的神学，保罗的教导呢，他不是说那现在世界上有三种人，一种是非基督徒，一种呢是属灵的，一种呢是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属肉体的是多么的与我们的恩照不相称因为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所以我们不要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create a third category， 不要想成了世界上有三种人，这两种。那昨天我们说过，一个基督徒心灵的深处最深的、最重要的、最大的、最高的愿望，就是不犯罪、讨神的喜悦。不过基督徒会随从肉体，会随从我们的罪的倾向去犯罪。但是好了，现在我们这里回答一个问题，那你说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不一样呢？既然还会犯罪，还会随从肉体信徒之家里面亚当斯呢很简单很清楚说三点。第一，基督徒对罪是绝对诚实，就对自己的罪是绝对诚实的，而只有重生的，就是从圣灵生的基督徒，才会对自己的罪完全的诚实。也就是说真的基督徒呢是对自己的罪诚实的，那第一点，基督徒是一个对罪诚实的人，而唯有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才会对自己的罪诚实，而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对罪诚实的一个人。第二，基督徒懂得在罪时候犯罪时候要做什么，要跑到十字架面前悔改，而唯有圣灵重生的人才领受过悔改的恩赐，懂得去悔改，也的确去悔改。第三对不起，还是第二第二的第三点，所以一个真正配的称为基督徒的基督徒呢，是犯罪之后跑到十字架面前悔改的。第三，一个基督徒是是在胜过罪这件事情上有进步的，而只有重生的圣灵重生的人才会在胜过罪 啊，像义活像神活这件事情上会有进步。一个没有重生的人还没有开始成圣，所以他不可能在胜过罪这件事情上有进步。你说那非基督徒也会做善事啊，那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行善的问题，在信心那个部分啊，那个不是神所喜悦的，跟永生没有关系，神也不在永生的在大啊白色大宝座前呢，神也不会悦纳。但是做那个善事比不做好，对不对？做善事比不做善事好，但是那个善事是没有功劳的。只有一个重生的人才会在胜过罪这件事情有进步，所以一个真正是基督徒的基督徒呢，是在胜过罪上有进步的。听懂了这九句话没有？那么再来一次，基督徒是对自己的罪诚实的，而唯有圣灵重生的基督徒才会对罪诚实。所以一个真正配称为基督徒的基督徒呢，是对自己的罪诚实，要常常自我反省的。第二，基督徒懂得犯罪时要做什么，就跑到十字架面前悔改。只有重生的基督徒才会这样做，所以配称为基督徒的人就好好跑，常常跑到十字架面前。第三，一个基督徒在胜过罪，就是成圣这件事情上是有进步的，而只有重生的人才可能有进步，不然还没有起步。第三，就是一个基督徒配称为基督徒呢，肯定在胜过罪的事情上，在生活上是有进步的，是有所改变，圣灵会借助这个果子的。好，所以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是这个意思，从灵生的就是灵。我们接下来看53页啊，这个灵是什么呢？风随着意思吹，第3章第8节。风吹在这里呢，是指圣灵的工作，而不是圣灵自己。那这里呢是一个很细的一个分辨，不错，在希伯来文呢，风是圣灵的名字，没有错，啊 ，ruach pneuma， 圣灵的名字叫风，但是在第3章第8节这里，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这里是讲圣灵的工作，啊，这个工作是奥秘的，看不见，但是我们看见果效。第二是不可抗拒的，风是随着意思吹的，不可抗拒的，大有果效。第三是可以看得见果效的。好，所以从灵生的就是圣灵的工作。再来哈，从水生就是洁净，从灵生就是圣灵主权的工作啊，这两个都跟从肉体生的完全没有关系，因为从肉体生是我们本来的本性是污秽的，是堕落的。好，我们继续讲啊，关于重生的事情呢，我们要讲到约翰福音第1章12到13节，53页，我们来读一读很熟的经文。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好，所以重生呢是上帝自己 births us， 生我们啊，我们不很习惯啊，因为我们太长时间了，只重生就是只悔改信心啊，重生什么是神把我们生出来，圣灵把我们生出来 ，The Holy Spirit births us， 啊 ，birth 这个字用作动词。主动的 active voice 来用啊 ，The Holy Spirit births us， 好像妈妈把孩子baby 生出来一样的啊。我们被不过呢，我们这个被上帝所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跟男女啊生孩子不一样啊，是从血，不是从血气生的啊，是从灵生的，是上帝自己的工作。好了，下面呢，我们从第55页约翰一书呢。看到好多的经文啊，这些呢常常呢都让我们基督徒读完之后很绝望的，但是呢这些都要读的。我们来看啊，约翰一书第2章29节，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就是说重生的人是行公义的。约翰一书第3章第9节， 啊，凡从上帝生的不犯罪，因为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啊，一般解经家对这个不犯罪的解释是，啊，他不停留在，不持续在罪中啊，那个是 present tense， 一个习惯啊，一个生活的方式。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而且认识上帝。那个不是说所有人都有一种浪漫的感觉，就是从上帝生的啊。快乐颂里面有这句话的啊，凡是爱的都是从神，从都是神的儿女。那这个的确是约翰一书的话啊，但是我们要约翰一书从头读到尾，从上下文来看，就不会曲解圣经。不能说凡是人有一点爱的感觉、浪漫的感觉，就从上帝生的，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重生的人会结出果子，一个果子是行公义，一个是不犯罪，一个是有爱心。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那这里是一个很好的依据的经文呢，告诉我们呢，信耶稣这个信心呢是重生的证据，因此也是重生的后果或者果效。昨天我问过你们，对不对？耶稣使拉撒路跟他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走过来了，就来救耶稣，亲近耶稣，回归神。拉撒路走路到耶稣面前之前已经复活了，是活的才会走过来。同样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啊。凡爱生他是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那下面一句呢，就是说我们爱神的人呢，也要爱那些我们的弟兄姊妹，就是也是从上帝所生的。第五章第四节，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胜过世界。第五章第十八节，凡从上帝生的就必不犯罪啊，又重复一次。好，我们做一个结论。所以重生和其他圣灵恩典的果子有着不可分开的关系，重生和不犯罪，重生和爱弟兄，重生和信耶稣是分不开的。那这里呢有一个因果的关系，重生是因，信心、爱心、圣洁是果。清教徒他们喜欢讲很多关于良心的问题 conscience。 什么叫良心呢？良心就是人的理性做出道德的判断啊， man's reason making moral judgment。 那怎么做判断的呢？英文称之为叫做 practical syllogism， 是一个推理法。比方说，第一，信耶稣的有永生，那就这个大道理。你像小的，我信耶稣，结论是我有永生，啊，就是用圣经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情况里。好，凡信耶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的，我信耶稣，所以我重生。凡爱弟兄的都是从神生的，我爱弟兄，所以我是重生的，等等啊。就说清教徒呢习惯用圣经啊，约翰一书这些的经文是最好的例子，最好的 practical syllogism 的例子啊，就是说用经文来问，那我的心、我的生命的情况如何呢？圣经说重生人是不犯罪的啊，那我呢？那所以就好好去好到十字架面前去悔改去了。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些的 tests of faith， 这些信心的考验或者说重生的考验啊，是给我们去反省的啊，给我们去好好的让圣灵光照我们。但是呢当然神的目的、神的用意不是要我们绝望，是要我们跑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跳到第五十七页，下面重生，刚才我们说过，从它的果子呢是不能分开的。 有因果的关系。好了，那是不是实践上的关系呢？就是说一个人被圣灵重生和和一个人呢、信主是时间上的先后吗？那很明显的，圣经说信心是重生的证据，所以是重生的果子。但是这个因果关系呢，是一个 logical causal connection， 意思就是说，因为圣灵重生人，所以人有力量能够悔改信耶稣。那我知道在福音派的大圈子里面呢，好多的传道人不是这样相信的，是倒过来的啊，信心才有重生。那首先要说，可能他们的意思，重生是指得救，是指称义，做神的儿女啊，所以可能他们对重生的定义本身跟牧理的不一样啊，或者他们对重生的定义就是刚才我们啊重生这一章第一点所讲的，是指得救，是广义的重生。那一个人信主然后成为一个新的人没有错啊，这个是圣经新约的明明的教导。但是假如我们讲重生是指圣灵改变一个人的心的话呢，那是圣灵改变我们，因为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怎么可能做神要他做的事情，信耶稣悔改跑到十字架面前呢？除非神先 那你说除非圣灵先感动咯，是咯，圣灵先感动他，给了他悔改和信心的恩典。那改革中称这个赐下信心悔改的能力叫做重生，因为人按照他的本性是不愿意的。那改革中的看法就是人是不愿意信耶稣的，所以我们传福音呢是向那些不要神也不能跑到神面前的人传福音的。那圣灵的工作就是改变他们的心思，叫他们觉悟过来，然后克服他们的意志，叫他们降服下来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重生和信心有着一个因果的关系，但是呢又不这么容易去分辨一个人哪一天哪一秒钟重生，甚至乎哪一天信主也不是每一个人可以讲得出的。上帝并没有在圣经里面要求我们能够说得出哪一天几点钟得救或者是信主，甚至乎信主悔改是哪一天啊？你说，但是我这几十年来做基督徒，或者几年来做基督徒，教会都是这样教导的，你是什么时候教什么时候信主的，那你一定要说得出来。我也不责怪你们，因为我们大部分可能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那我们的见证都是说我浪费了上帝头十九年的光阴，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同学折磨我要去查经班，本来很孤单，折磨多了我去了，现在不孤单了啊，没有罪没有悔改没有十字架的见证啊，不是说你没有悔改，只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想到，我们是第一代的，我们是中途出家的，所以对我们来说信主是一个很戏剧化，至少是一个可以经历到的一个事件。好，等你生下孩子你就知道了。昨天说过孩子们呢，五岁举一次手，七岁再来一次，九岁一次，十一岁一次，十四岁又有一个奉献的经历，大学里面又有门徒训练，究竟哪一次是信主？答案是他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问题是这个小孩有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到神的称义，还有他是不是早晚能够有把握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参加了 PCA 长老会之后呢，才第一次听到下面的见证，以前的听的见证都是浪费了上帝十九年，后来呢就有一个很戏剧性的改变，以前的抢劫银行现在不抢劫了，以前孤单现在不孤单了。好，请听一个 Type B Testimony 第二类的，我以前没有听过的啊。首先听着很奇怪，怎么有这种的见证的啊，那为什么我会听到见证呢？要考案例牧师啊，这些都是传道人啊， OK， 这些都是神学生传道人的见证来的。好，请听啊。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不是基督徒，因为我从 baby， 至少从懂事以来，大概三岁以来，我就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我是罪人，他是我的救主，为我死，我有永生。你说，哎，这挂名基督徒？不是了，人家有生命的，三四岁就有生命的，啊，就灵修祷告了，开始爱耶稣的，啊，你说不可能吗？你就看看你们的孩子们嘛，至少看看牧师长老执事的孩子们，至少有一两个，特别是女孩子，从小就有生命的，啊，浸信会说十二岁才能够受浸，对不对？我亲眼看到好多牧师的女儿八岁、六岁、五岁就受洗了。长老会的也一样的，不论你是长老会还是浸信会的，一样的，啊，小孩子，啊，没有这么简单的说哪一岁才可能有生命的。肯定是一个过程，啊，那我要说的是，重生信仰是信心呢，不一定是一颗，有可能是很多人是，哦，这个不是坏事，只是有 Type B、Type A 的不要判断 Type B， 啊 ，Type B 看到 Type A 又不要妒忌，啊，真的啊，我们中间有些信义中长老会长大的，从小就领了洗礼了，啊，问题是你有没有？啊，清楚的在神面前交代你，你知道你已经倚靠了耶稣，这个依靠耶稣信靠他悔改呢，不一定是一个戏剧化的，不一定在大型布道会，不一定是主日崇拜，好像美南浸信会啊，每一个星期天你都可以走到前面来啊，很好，有这个机会 OK very good， 但是不一定。有一次我跟一个厌食症的女孩 anorexia 啊谈话，我就问他，啊，他就其中一方面，他就提到，啊，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信主的。那我问他，你知道耶稣爱你吗？你知道啊神爱你吗？他说，虽然我不知道哪一天，就是哪一天信主，是吗？我说是的，他就哭了。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呢，我们用一些圣经没有的标准来捆绑人的良心。很多时候是无意的啊，那这个女孩子的教会肯定是无意的，但是呢，这个传统呢是很普遍的，因此呢，对她来说，她说不出哪一天信主呢，就成为这个心里面一大块的石头。那我不是说我们都可以做挂名基督徒，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哦。我的意思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清楚的信心悔改，然后早晚呢，神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啊，我们祷告。谢谢天父给我们你自己的应许，也给我们从不同的背景走不同的路来到十字架的面前，求主给我们回顾我们怎么跑到十字架面前这条路，我们献上感谢，也求主给我们感恩的心，能够看见圣灵的工作是奥秘的，是多种的，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以满足感恩的心领受，也欣赏你奇妙的工作，奉耶稣基督圣灵求，阿们。